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靓仔才俊黄晓初。阿初你好， 边度啊？ 冇，我赞下你，我觉得做善事啊嘛。 多谢你。 嗱，咗今日咧就嚟到一剧之本啦。其实我哋有讲咗好多唔同嘅剧本啦，舞台剧啊、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剧，我哋有讲过啊。咁我哋今日咧，不如讲一个绝代经典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好唔好啊？ 经典啊， 呢个这个剧咧，我记得即系细细个咧，我已经成日听到呢个名字，但系唔知佢系一个剧，觉得系讲紧一种现象嘅。 系。 咁我慢慢长大咗之后睇翻呢一套电影咧，先知道哦。原来点解佢咁出名呢？不过都系交俾你讲啦，费事我讲错。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剧目咧就 系 《罗生门》啊。咁首先讲翻少少《罗生门》嘅背景资料先啦。《罗生门》大家都知啊，哦，黑泽明嘅作品，但其实佢嘅原著咧就系芥川龙之介嘅《竹林中》呢本小说啦。咁然后改编电影嘅时候咧，就黑泽明同埋桥本忍一齐去改编呢个电影剧本嘅。咁啊，内容上面咧就系讲一啲人啦。咁呢啲人咧，我就决定交俾阿初。你讲下个故事内容啦。 其实当时改编就唔系净系改编竹林中嘅，仲有就系罗生门，真系有另外一个小说叫罗生门，都系啲短篇嚟嘅，因为讲十零廿页纸嗰啲，好短嘅。 系 咁，但系到最后就佢哋就将呢两个古仔就结合咗，就出咗而家即系我哋睇嘅一套黑白片啦，黑泽明啊，好出名嘅。罗生门，如果在电影研究来讲呢，这套戏你只是看黑泽明的导演手法啊，镜头的运用啊，那些呢是很好看的，如果你懂看，即不是只是看个故仔啦。但是我们的节目就主要讲剧本啦，那我们就讲剧本啦，好不好？那首先讲回个戏先，那个戏就是刚才就讲了是两个短篇的小说 combine 了， 竹林中和罗生门啦，就是。 那罗生门呢，就其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讲在当时日本呢，就是一个好破落嘅一个古庙咁嘅地方。咁就係啲人呢要由乡村去城镇呢，一个少少嘅必经之路咁样啦。咁个戏一开始呢就係落住大雨，咁就有一个和尚同埋一个樵夫呢就嚟到呢度避雨。咁呢一个和尚呢就啱啱就听完呢一个樵夫就讲咗一个故仔，听完之后就百思不得其解。咁就喺呢一个避雨嘅地方呢就遇着一个人，就係、是、一个佢嘅职业呢就係、是、一个小偷，一个贼。咁呢佢嘅工作系咩呢？就除咗系偷人钱之外啦，就系、是、呢喺啲周围嘅废墟度呢搵啲尸体剪啲头发嚟卖。即係佢就以賣頭髮俾人做假髮又好，做咩都好啦，為生嘅。咁佢就嚟到就見到佢兩個做咩奇奇怪怪咁樣。咁呢兩個人就出現發生咗一件怪事嚇，點樣怪事啊？咁樣就係、是、關於一個羅生門事件啦。 係、 就是，所以咧而家咧好多時我哋成日喺報紙度見到啊，或者聽到人講羅生門啊，就係講咩咧？就係話有一個故仔，但係由唔同嘅人口中講出嚟咧，個版本就完全唔同。 是 就是我哋通常一提罗生门就系讲呢样嘢啦，咁 但系个个都系似层层咁噶嘛， 个个都讲到似系啱嘅咁样，咁呢个小偷就埋问喂咩事啊，咁佢哋就话有件怪事啦，就系话佢哋啱啱咧就呢个樵夫咧就上完 court 去法庭度打完一单官司翻嚟，咁佢就只系一个证人嚟嘅啫，佢有目击证人，咁就讲。佢目击嘅一件事，同埋佢喺呢个法庭上面见到嘅呢个事件，咁就讲翻出嚟俾呢啲人听啦。咁呢个和尚听咗就奇奇怪怪，然之后呢一个小偷嚟到，咁佢就呢度咧就个小偷就猛快啲讲啦，讲啦，讲俾我听啦，讲啲咩事啊？咁样 即系一讲翻嘅时候，跟住就所有事情就拍摄咗出嚟啦， 就开始逐个古仔开始讲翻出嚟啦。咁第一个嚟作工嘅咧，就其实系一个盗贼，一个强盗啊。咁呢个强盗就做咩呢？佢就係话 佢呢就其实係好出名嘅强盗啦，远近驰名，所有人都已经係即係追捕緊佢㗎啦。咁咁佢就俾人捉咗啦，而家就上到个法庭度，就係话佢咩呢，就係话佢杀死咗呢个武士咁样嘅。咁就佢自己出嚟作供，咁就叫佢讲返究竟发生咩事啦。咁呢个大盗啊就讲啦，佢就话其实咁嘅，佢呢就喺山上面就见到呢一个武士就同佢嘅妻子，就个武士就应该拉住阿马，个妻子就骑喺马上面咁样就路过。咁呢个强盗就当然係做返佢嘅行业嘅专门嘅技能啦就係即刻去抢劫啦。 同埋佢起色心㗎嘛，係 有起色心嘅。咁佢就出去就话啊，见到呢个武士又见到呢一个妻子啦。咁我妻子其实就应该系你知道日本人㗎啦，就遮遮掩掩㗎嘛，唔系好睇到㗎嘛。咁佢见到人哋个妻子咁即系瘦色可餐，就色心就起啦。咁佢就想办法就用计，就系绑起咗呢一个武士，然之后就系喺呢个武士嘅面前，就基本上系强奸咗呢一个嘅妻子。 系啊， 咁点知咧呢个妻子咧到最后咧就话：哎呀，我老公其实都对我唔系咁好，我想跟你走啊！但系咧为咗要证明咧你系劲过我老公咧，咁唯一嘅方法就系你一定要同佢决斗， 即系比武招亲咁样 啦。你一定要放咗你同佢打啦，咁你打赢咗你就可以同我喺埋一齐啦，咁样。卒之咧就係、是、呢个强盗就咁讲啦，就係佢就放咗呢个武士同佢决斗，咁喺大战咗几十个回合之后啦，咁就佢就话唉，自己生平之中咧都冇遇过咁厉害嘅对手，咁呢个都算係最犀利㗎啦，但係卒之都死喺佢嘅刀下咁样啦，就受咗伤，咁然之后佢赢咗，但係佢亦都鄙视呢个女人，觉得女人点可以咁样㗎，咁佢就走咗啦。咁就係咁样，呢、这个就係强盗个版本，最重要就係话佢自己就好好打。啊！嗰、那个武士都好好打噶啦，不过就唔够佢咁好打。重点就系话，我就真系好好打嘅。咁样就其他嗰啲人咧都系废物嚟嘅。嗰、那个女人我根本都不值得提呢啲咁嘅女人啊，算啦，咁就唔理佢，咁啊走咗。佢就咁样讲嘅。 咁呢个咧就系强盗嘅版本啦。强 盗嘅版本冇错啦。咁跟住咧就第二个 作 工 嘅人啦， 就系边个咧？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劫后余生嘅呢个幸存者，就系嗰个太太。 方才瘦色可餐嗰位妻子啊， 咁佢就讲咧，佢就话咧，就呢个强盗嚟到咧，佢就冇耐之后咧，就俾人奸污完之后，佢就已经系晕咗啦。咁佢晕咗之后起翻身咧，就发现咧佢个老公咧，第一就保护唔到自己啦，第二就系呢个老公用好鄙视嘅眼神一路望住佢。咁佢就觉得自己，诶，点解我要受咁嘅屈辱啊？我已经俾人奸污咗啦，你仲咁样鄙视我， 好似嫌弃我。 系啦，你自己作为一个武士，你保护唔到我，你已经系够废噶啦。咁样仲咁样望咗，点知系呢一个嘅太太咧，就系、是、到最后就系错手咧，用佢手上嘅刀咧，就吉死咗呢个老公。 即系总之咧，佢讲出嚟就系佢自己亲手吉死咗老公嘅， 即系半误杀啊，半专登咁样啦，就整死咗个老公啦。咁总之就系、是、嗱，我哋第一个古仔咧，就系、是、个强盗走出嚟就话啊，系我杀死咗嗰个武士嘅。就佢系要自己做杀人犯， 系 跟住呢个女人咧，唔知点解吓，佢又系话系我杀死咗个武士嘅，系我杀死咗自己老公，又系争住做个杀人犯， 系 咁死无对证啊！两个证人都先后话自己系嗰个杀人犯，真系奇怪呢单。 即系两个版本啊， 已 经 系够奇噶啦。点、知就原本写呢个剧本嘅人，写呢个小说嘅人咧，就心生一计啦，谂到条好桥。就系文米招魂， 我谂系好新嘅一个概念啊！喺1950年嘅时候， 嗰阵时 佢请咗位女巫嚟， 系啊，有个女巫就招魂，就叫翻你个武士上嚟。嗱，讲古就唔好博古，我哋就姑且就当真系个鬼魂翻咗嚟先，即系唔好话系嗰个文米婆就搞啲咩啦。 咁啊， 我哋就当系呢个女巫真系请咗个鬼魂上嚟先。咁呢个鬼魂咧出嚟就讲咩咧？就系话哦，佢咧就见到自己嘅太太咧又俾呢一个强盗奸污咗，咁咧呢个妻子咧，亦都系咧就跟嗰个强盗啊走咗啦。咁佢就觉得自己咧就好受屈辱啊。而喺呢个时候咧，佢就采取咗一个日本人最崇尚、最崇高嘅一个方法嚟了结自己嘅生命，就系、是、切腹。 哦，即系自杀。 即系自杀。 O、okay、 K。啊，又出现咯。 系 就系佢哋三个人都竟然分别话系自己杀死死者嘅。 哦， 三个人都讲到似层层咁， 系 三个版本都好合理，三个版本咧都系咧佢哋系有晒动机，有晒原因，讲得清清楚楚。 亦都真 係親手攞把刀去殺個死者嘅， 係啦，死無對證啊、嗯！三個講法都死無對證，所以就係點解話我哋而家成日提話呢個係羅生門事件，就係死無對證，個個人嗰個講法都係啱嘅，都講得通嘅，但係我哋冇辦法知道個真相。 啊， 呢、這個就係羅生門事件啦。係 係。 咁喺呢一個羅生門下面呢幾個人圍埋，即係聽到嘅咁嘅怪事，已經係百思不得其解噶啦。咁到最後點解會關嗰個樵夫事呢？原来个樵夫当时咧就是路经，就系、是、几日前就系、是、路经呢个地方就是、见到呢件事嘅。 系， 只不过嗰个强盗之后后来就俾人捉到咗，就真系要审呢单案，而呢个樵夫亦都被召上庭。 其中一个证人， 佢、嗯、就目睹一啲事件嘅，咁佢就将佢嗰个版本就讲翻出嚟啦。好啦，咁呢个樵夫见到个版本就系点样嘅咧？咁咧佢就事实上就系见到呢个太太咧被奸污咗之后啦，呢、这个武士咧。亦嫌弃呢个妻子， 哦、 就唔想同佢喺埋一齐。 衰男人 系啦，咁但系呢个武士咧，就见到呢个强盗咧，已经又对呢一个女人就冇乜意思啦，就谂住走啦。即系两个男人都对呢个女人就已经觉得，唉，算啦，都系咁啊，冇乜所谓啦，算啦， 一个就侮辱咗佢就算啦，一个就哦俾人侮辱咗，我唔要啦，啊，好衰啊，男人。 跟住呢个太太咧，呢个妻子咧就咩咧，就想办法嚟就煽动佢哋咧，就系、是、喂你两个男人咁废噶，系真男人你哋打过啦，唔系咁渣嘛，咁就一路煽动佢哋两个，等佢哋两个咧就决斗嘅。咁但係佢哋两个决斗呢，其实两个呢都系好流嘅，即係两个都唔系真系好打得嘅。咁呢个樵夫就系目睹呢件事，然之后到最后呢就系、是、唔知道呢个武士击低咗啦，跟住嗰个强盗呢就系喺佢击低咗嘅时候，就是、攻其无备嘅时候，手无寸铁就吉死咗佢，然之后就话自己好好打。咁呢个樵夫呢喺庭上面就系讲咗呢一个版本嘅故仔出嚟。但系呢呢啲咁多个版本入面都有一样嘢系冇解决到嘅，就系、是、嗰个武士嗰把武士刀 去咗边咧？ 系唔见咗嘅。 O、okay. K， 所有版本入面都冇交代过， 系 武士就真系死咗啦，但系把刀就唔见咗，连呢个樵夫嘅版本都冇交代过，庭上面咁就完全就不知所踪，咁、就所有人都好拗头嘅时候，到最后樵夫就忍唔住将个真相讲咗出嚟，个真相就系、是、其实到最后咧系个樵夫。是偷走了把刀， 他在庭上面讲的， 他在庭上面没讲，他在罗生门这里，到最后他对着这个和尚去忏悔，他讲回件事出来，就是说、其实有一样东西他没讲，就是他没讲到原来是他偷了把刀拿去卖，因为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不好啦、 嗯、是啊， 有把这样的刀、嗯、上面一定是很多的，可能是宝石、啊、或者把刀本身都是很贵，你知道日本人的啦，就算是买张凳给你都贵的啦，是不是何况是一把刀呢，还有那个时代一个这么有钱的一个武士，那把刀一定是值钱啦，那就拿了那把刀就走去卖了，咁等佢有钱可以继续生活。咁而嚟到呢度呢个和尚就真係崩溃咗啦。即係因为个和尚係一路佢想知道个真相，佢认为人係依然有善嘅，佢、嗯、所以佢就係唔明点解嗰三个人会咁嘛。所以佢一路就係信呢个樵夫讲嘅应该就係个真相啦。 呢个樵夫就係、是。咁多个版本啊，点解 嗱到最后都冇人敢讲边个系真实个版本啊？但系一个相对地可信嘅，应该系个樵夫个版本啊嘛、嗯。因为相对于嗰三个人，佢哋三个人都有某一个私心，要为咗要维持自己个自尊同埋尊严、 嗯， 就系佢讲一个佢自己就系杀人者，而从而令到佢有嗰、那个 威势、威啲啊， 系、咯，有嗰个尊严啊嘛。 系 咁，但系呢个樵夫佢作为一个旁观者，佢系冇需要讲一个。假嘅版本嘅，除咗佢唔可以俾人知佢自己偷咗把刀之外， 嗯、 所以喺我自己嘅角度，我相对嚟觉得樵夫讲嗰个版本嘅可信性系高啲嘅。 系啦、嗯， 只不过到最后佢偷咗把刀啫。咁、 嗯、 呢个和尚咧，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听到之后就哇，点解呢个世界会变成咁样噶？仲有乜嘢系可信咧？呢个世界冇任何嘢系可信嘅。咁佢系好震惊嘅。但系呢个时候，呢、這个有个贼嘅嘛，嗰、那个贼就讲咗一个真系少少嘅至理名言出嚟啦。嚟到咗咁嘅时势，当人系要以剪啲尸体嘅头发嚟卖嘅时候，你讲乜鬼嘢啫？咁啊，到最后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喺呢个罗生门嘅地方，竟然佢哋听到咩声音呢？就系 B B 仔嘅喊声。 嗯， 竟然喺嗰啲尸体啊，喺呢一个废墟之中啊，系有一个 B B 喺度喊。 系， 咁呢一个贼第一样嘢做咩呢，就当然係睇下仲有冇啲咩值钱嘅攞得走啦。 应该冇乜头发㗎啦，睇有冇其他。 但可能包住佢嗰块布都值钱㗎嘛。 哦，连嗰块布都要啦。 咁所以佢就想办法攞佢唯一可以攞嘅嘢。 係。 咁到最后佢就走咗啦，嚟得你哋死呀，你哋鍾意继续喺度諗继续諗啦，咁就走咗。 就剩下个樵夫同埋和尚啦。 和尚。咁到最后呢呢、這个樵夫呢即係可能亦都係因为佢自己有啲心中有愧啦，觉得自己做咗啲唔啱嘢啦。到最后喺个戏入面亦都係有一个 suggestion， 即係提示咗呢，就係应该係呢个樵夫到最后係收留咗呢个 BB。虽然係一个咁嘅乱世，一个大家都冇钱，大家都穷到要食树皮嘅世代。 佢话我都有六个小朋友啦，唔争再养埋第七个啦。 已经有六个啦，都唔争再养第七个啦。咁佢就抱咗佢走。咁亦都係咁样呢，令到嗰个和尚係觉得呢个世界就算係几咁黑暗，几多一啲唔啱嘅唔好嘅嘢存在緊嘅时候，都仲有一丝嘅希望，就係、是、到最后有一个 BB， 佢都唔使死，亦都有人有在最后最紧急的关头都仲有一丝的善心。 那 就这个戏就在这里完了。 这个就是罗生门的剧情了。那现在听完之后不如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再详细谈下。 它是文字又是影像。它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它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它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由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啦。阿初，我哋啱啱咧就讲咗《罗生门》嘅一啲剧情啦。咁我想问一下啦，《罗生门》呢个剧本点解你会即系你会觉得啦？点解咁多年啊，即系要加叫做六十几年之后，都仲系咁传颂落去咧？ 我谂、那个剧本本身系你喺度睇嘅时候，嗱有一样嘢，我哋系提过一万次噶啦，每一个剧本咧都冇办法跳出呢两个主题，一个就 是 爱， 是、啊、 一个就是真相。 是啊， 咁呢个戏当然真相是其中一个好主导性嘅力量啦。咁、啊、你一路喺度睇嘅时候，你会一路吓点解会咁呢，即系你会想知点解会搞成咁咯。咁但系到最后，我头先都轻轻大过咗嘅，就系话佢其实系呢个樵夫，即系同呢一个和尚一路倒叙翻，讲翻成个故仔出嚟，从、而所以嗰个樵夫嗰个版本应该系个真实性嘅机会率系高啲噶嘛。 系， 咁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呢个戏入边唔同嘅人物嗰个定性啊，由一开始编剧或者小说写嘅时候，佢将呢啲人物嗰个定位啊，已经系定咗出嚟，而系帮助成个剧本扣翻起咧，系好有趣嘅。点解要揀一个咁样嘅组合啫？你谂下，嗱，有一个强盗， 系 喺一个乱世入边啊，一个乱世已经系真系冇乜钱啊，有一个强盗，但系有个贵族，嗰、那个武士啊嘛， 嗯， 有个太太， 佢太太啦，系 一个樵夫， 嗯， 有个和尚， 系 有个小偷， 系 即系主要系呢扎人物啫，即系如果唔计个女巫同埋嗰啲法官啊之类嗰啲，主要系呢啲人物啫。 好想睇女巫啊！ 呢六个咁嘅人物喺编剧或者系小说写嘅时候，那个选取啊，点样摆呢啲人物摆埋一齐呢，已经系相当有组织。即系我通常咧，我自己作为导演又好，编剧又好，我叫呢样嘢做咩咧？叫做角色系统啊。即系你啲人物摆埋一齐咧，系全部系经过一个好细致嘅筛选， 嗯， 令到佢哋咧系互相扶持、互相反衬，大家帮到大家，你亦都觉得咧啊。你揀呢一个咁样嘅身份，呢一个咁样嘅人物嘅定位咧，系对个戏系好有帮助嘅。即系嗱，嗰个樵夫咧，你冇办法，你如果变佢做一个士兵咧，渣啲嘅。即系佢个樵夫咧，我觉得会系好啲 嘅。哦， 因为嗰个樵夫佢本身系一个低下层，佢到最后会为咗嗰把剑、嗰把刀， 佢嘅贪婪嗰边啦， 系啊，所以佢系一个人性化啲嘅处理，我哋明佢作为一个人咯。嗱，嗰个武士、嗰个强盗、嗰个妻子，呢三个人都分别为咗自己嘅名誉啦，为咗都系自私啦。其实简单嚟讲系自私啦，因为戏入边所有人都系自私噶嘛。 系 呢咁多个人身在都系不同嘅状况，有啲好有钱，有啲好穷，有啲系贼嚟嘅， 系嘛？ 有男有女啦，亦都系。 咁呢一个咁样嘅角色定位，令到佢哋摆埋一齐嘅时候咧，系产生咗一个环境，呢、這、一个世界。而呢一啲人咧，系互相帮助大家喺个戏入边啊，即系我意思喺个戏个架构上边，系、互相帮助，令到成个戏更加紧密嘅。头先啊，我哋喺咪后我哋都讲过话，呢、這个戏令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戏，就系、是、《金陵十三钗》 啊，系。 即都系一套我好中意嘅电影嚟。 系啊，我都好中意。 嗰个戏入边咧，嗰个你如果你记得嗰啲人物都好有趣嘅啫。一扎学生，系嘛，有一个死咗嘅牧师，同埋一个咧系 undertaker， 即系一个叫做 修士， 修士啦， 即系接佢条尸翻自己国家啦， 礼仪师啊，叫礼仪师啦。咁其实佢都系为咗钱嘅啫，就算呢度打紧仗都系嗱林，搞咗佢咁啊，就搞掂啦咁样。喺个教堂入边，系咪？喺个教堂入边，跟住有一扎妓女，走嚟呢度，系嘛？要匿埋避难。 喺乱世入边， 系啊，喺日军侵华嘅时候，一个咁样嘅组合，即系点解佢唔拣嗰十三个系裁缝啫？ 系 咪要十几个妓女走入嚟，跟住嗰个修尸啊，仲要系嗰个人系嚟修尸啊，做殓葬服务嘅，系咪？点解佢唔拣个整车嘅啫？那个戏入边仲一定要整车先可以离开到嗰度嘅添， 点知 都唔拣过，系嘛？ 你啱喎， 拣过噶嘛？原本嗰十三个点解要系学生妹啫？点解唔可以系男仔啫？即系嗰个系喺个本身个角色架构入边， 系 有好深入咁样去谂过，系每一个角色个定位都谂得好清晰。即系呢个我就叫笼统叫角色系统。而在每一个好的戏里面，这个角色系统都是非常之紧密，每一个角色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去帮个戏去成就它到最后那个最大最大的主题， 而变成缺一不可的， 绝对是缺一不可。你怎样少了个无啦，怎样少了个妻子，因为个妻子是导火线来的嘛，那个强度是看中了它的美色嘛，是不是？咁啊，你点可能嗰个唔系冇事啊？如果佢系一个樵夫同个老婆行过，那个强度唔会走去搞佢哋噶嘛？又冇钱又冇女，系咪？唔会啊嘛。 如果我咁问，譬如和尚，佢冇一个主动性嘅话，即系佢喺呢四个唔同版本嘅故事嚟讲，佢冇一个作用噶。佢系咪个角色系统入边必须存在嘅一个角色啊？ 嗱。我哋又咁啱提到另外一样嘢，就係嗰个成个系道具嘅问题。因为嗰个道具系冇一个主人翁喺出面主导嘅道具啊。我哋之前讲 betrayal 背叛嘅时候。 係啊。 冇人喺外在去主导嘅道具嘛。但係今次呢个戏呢，其实系几个人喺罗生门底下喺度傾返件事出嚟嘛。 係。 主导呢件事道具呢，个和尚系好重要 嘅。因为一定要有一个聆听者。 系啦，当然啦，个小偷都重要啦，但系个小偷就相对地系一个配角，同埋咧，小偷同和尚系一个正反嘅对比嚟，所以佢哋两个系一对咁样出现嘅。如果净系得个和尚喺度，冇嗰个小偷嘅话咧，你发现个故仔冇咁好噶。 系， 所以嗰个小偷嘅存在系有某一个必须性喺度嘅，都系入翻去呢个角色系统入边。 系 嘛？系讲紧佢哋三个人一齐，有一个就 系 个证人啦。然之后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围住，跟住讲翻件事出嚟，跟住个坏人话：，咁啊系咁噶啦，呢个世界。然之后走过去，个好人就觉得呢个世界点可能系咁噶？然之后就俾我哋喺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审视翻呢件事啊嘛。我哋大部分人我哋都想自己企喺好人嗰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啊。所以咧，我哋头先咪后我哋都讲过话，呢个戏嘅主角究竟系边个呢？可以是个樵夫，亦都可以是个和尚。我哋之前都提过，其实有好多戏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如果我系导演嘅话咧，呢个戏咧个主角绝对可以系个和尚嚟噶。 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嗱，个和尚系喺出边，其实佢系一路推进紧嗰个道具噶嘛。 因为佢要知个故事， 冇错啦。因为佢想知道个故事，佢想揾到个真相啊嘛。呢个亦都系个戏推进嘅一个好大嘅原动力啦。如果唔系，我哋唔使讲翻嗰啲故仔噶。咁当然啦，其实个和尚亦都大部分嘢知道噶啦，佢已经，所以佢唔系最主要推动佢要道具嘅。 系， 反而佢喺嗰度咧，大部分嘅情况咧，佢系作为一个好似一个 commentator， 即系一个旁观者、一个评述者咁样去讲翻件事，佢唔明啊！佢一路想揾翻个真相，但系佢都想揾翻个真相。 系。 而个小偷系一路，喂咁得意嘅，你快啲讲啦，继续讲啦，继续讲啦。嗰、那个小偷先就系最主要嘅动力去推啊！但系呢个和尚系因为佢一路都喺度揾紧个真相，所以佢先存在啫嘛，系咪？但系呢个和尚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啊？就系喺个戏成个到最后嘅时候咧，就系、是。 将嗰个真相讲晒出嚟，那个前夫就系话佢偷咗把刀。呢、这个和尚系受一个好大嘅打击噶，佢就话吓、我一路都以为你系好人嚟嘅，点解你做一样咁嘅嘢啊？所以呢个和尚系突然间就系佢对所有嘢都冇晒信心，所有嘢系崩溃咗噶。 系， 但系到最后佢竟然又系见到呢个樵夫，佢话唔紧要啦，我屋企都有六个啦，我唔介意凑多一个。因为到最后个和尚有一念系曾经系谂，喂呢、这个樵夫系咪又谂住打个咩主意，捉咗个 B B 去卖定系乜鬼嘢噶？有冇搞错啊？我唔可以俾你。但系呢个樵夫竟然讲一句咁嘅嘢，就系话都唔紧要啦，我屋企都有六个，凑多一个其实争好少啫。佢背负咗呢样嘢走咗，而呢一个和尚亦都到最后，佢感觉到呢个人世间仲有一点嘅希望，佢系重燃咗嗰一点嘅希望。而我觉得喺呢个和尚嘅角度去睇呢个古仔，系咁样睇系有趣啲咯，好睇过嗰个樵夫到最后觉得，哎呀，我有一啲于心有愧，我为咗补偿，我就抱嗰个 B B 翻去啦。喺嗰个和尚嘅角度去睇咧，呢个世界好似嗰个事件系有意思啲。所以我自己就比较偏向觉得嗰个和尚系主角嘅。 同埋我哋头先所讲一个永垂不朽嘅剧本啦，讲紧爱同埋真相，其实呢两样都系喺和尚嘅身上面不断追逐紧嘅事嚟。 冇错、所以就相对地，我自己会拣个和尚多啲。但系我觉得呢个戏就比较嗰个讨论性大一啲，可以系樵夫嗰样嘢就会大一啲。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如果樵夫作为一条主线去追逐的话，应该又怎样看呢？ 那个樵夫就第一，他前半段就大部分时间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事了，只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叫做秘密。 很震惊，而且他也很震惊，为什么三个人会有三个，因为譬如整个戏的一开始他就坐在那里，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他不明白，所以才吸引了小偷，说什么事这么难明。 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个樵夫一定要够蠢才得的，他才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知道个事件、所以为什么他一个樵夫又是跌回去我们刚才讲的角色系统里面。 okay, 他不可以是一个医生来的、 他不可以太聪明， 他不可以太聪明，他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做。其实我们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明白为什么那个武士要讲到自己这么熱血到就係剖腹，自己係切腹自盡嘅。點解嗰個強盜要講到自己同佢大戰咗廿幾個回合，係嘛？點解嗰個女人要講到係話，因為佢俾人監獄咗之後，佢咧係殺咗自己個老公，雖然係即係半錯手啦，但係佢都要維持自己個自尊嘛。我哋睇得明啊。只不过是真实的事件不是这样嘛。而那个樵夫到最后他最大那个他搞不清楚的就是，点解嗰啲人会咁样？佢讲个真相咪得咯。而且他知道的真相是吧？ 是啊是啊， 所以那个樵夫就要是有什么， 他要是一个樵夫，他是一个蠢蠢地的樵夫，他不可以是刚才那个法庭上面那个法官， 没可能、 太聪明了那些、那好，我们继续讲回如果樵夫去作为一条主线、 但是他就是因为那个小偷和那个和尚就逼他要讲回件事出来嘛，讲得清清楚，他讲完之后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但是到最后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他讲不出口的位置，就是他偷了把刀攞咗去卖，呢、這个位佢就 系 有一个好大嘅，我叫做 realization 啊，即系佢，哎呀，我终于明白咗啦，就系其实所有人都自私。咁当然啦，呢、這、一个明白就系唔系净系喺个樵夫身上啦，就喺个和尚身上面都明白啦。个小偷冇噶，所以个小偷一定唔系主角啦。 个 小偷就个小偷就系觉得自私系正常。 系咯，我冇钱，我咪要去偷人嘢咯。 系咯，佢觉得好正常噶嘛。咁所以就个小偷一定唔系啦。咁呢个 所以佢系个小偷啦。 系啦，咁呢个樵夫就系到最后佢，哎呀。去到那位，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做、所以有一个位很重要，就是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就是在那个樵夫身上这样发生了嘛。他明白了，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自私，到最后他听到那个 BB 仔的喊声，到最后他有一个新的领悟和做一个新的决定，就是他认为就算这个世界几咁残酷，所有东西都是不好，就是人都是总有一点的善心，他到最后的决定怎样都好，几辛苦都好，他就做一些事情为这个世界，就是见到这个小朋友，他就 想办法去养佢，佢都唔知自己养唔养到嘅，其实 系啊系啊， 想办法啦。咁呢个就系佢到最后继续点样行佢条路嘛。咁呢个古仔都系值得讲嘅，都绝对够力讲嘅，所以佢都可以系主角咯，我觉得。 嗯，所以作为一个永垂不朽嘅剧本，真系有佢值得好令到我哋好欣赏嘅地方。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下呢个剧本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 Hello， 嗱，初我哋头先咧就讲咗《罗生门》嘅剧本啦，同埋简单咧就讲咗佢嘅内容，或者我哋点样睇佢哋啊？其实咧，我依家咁样谂咧，即系我哋都讲过咁多嘅剧本，《罗生门》呢个剧本咧系算系一个结构上面非常之简单嘅剧本。 系。 而你头先讲啦，即系无论系一个经典嘅剧本啦，佢有爱同埋佢追求真实呢样嘢，我都非常之认同。咁但系另外我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每一个角色上面咧，我唔知点解即系譬如啲剧本都系近来你拣俾我哋一齐去倾啊，就算系之前嘅几个剧本都系啦。咁我哋倾嘅时候，我留意到就系好多角色上面。佢哋所发生嘅事或者面对嘅事，其实系几真实噶。我讲嘅真实唔系所谓戏剧咧，就会所有嘢美好化咗。即系佢哋面对嘅都会系啊，佢哋唔知点算啊，或者佢哋嘅贪婪啊， 系 呢啲咁嘅状况。 即系讲紧一啲人性，即系好日常生活，而且系一啲真系要面对啲日常问题，唔系下下都讲拯救地球嗰啲啊。 系啦，唔系下下都超人啊咁样。咁我就想问啦，其实你拣剧本同我哋倾，或者你自己个人嘅喜好嘅一啲剧本讨论嘅话题，又或者佢入边嘅角色面对嘅嘢，系咪都有一个共通点咧？ 我中意嘅剧本，我发现都有一啲嘅共通点嘅。第一就是到最后个剧本都是想刻画一些我哋人生、我哋人性、我哋人类一啲美好嘅嘢。佢想刻画呢啲美好嘅，但系通常佢都唔系一出嚟就同我哋讲美好嘅，都系喺一啲黑暗嘅地方、一啲 dark side 嘅地方，我哋见到一啲好似系有问题嘅，但系我哋点样喺呢啲有问题嘅地方、有问题嘅事件之中，见到一啲人性美好嘅一面咯？因为其实人本身系一啲好唔完美嘅嘢嚟嘅。即系我哋每一日都系做紧一啲唔好嘅嘢噶， 我认同啦。即系或者好多人都会，我唔中意自己呢一啲嘢，我唔中意自己呢一啲嘢，即系都会存在比较多啲，多过系我真系好满意我自己啊，多即系比较少。 就算有人话佢好满意自己，嗰、那个都肯定系自己呃自己嘅人嚟噶啦。 嗯， 即系冇可能啊！即系有一个、有一个天性啊，人嘅一个天性系对完美嘅追求。佢话佢对完美冇追求嗰个人一定系呃你嘅，或者系佢喺度呃紧自己嘅啫，好肯定啦。 嗯、 即系如果一个人佢系可以追求完美嘅话，佢系唔会唔追求完美嘅。 嗯，系啊。 但系奈何系好多好多嘅原因导致我哋冇办法做到。好简单啫嘛，环保你够死啦！我哋有人会唔同意环保嘅咩？冇人会唔同意环保啊！但系个问题 系，即系你唔会想去破坏地球噶嘛？ 系啊，但系个问题系，你可唔可以因为环保，你唔好揸车，唔好搭车，唔好食牛， 我可以少啲咯。但系呢啲好似又变咗我生活一部分，形成咗我有呢啲习惯嘅啦嘛，已经 系啊。因为我衰啲讲，我认为地球最大嘅问题就系人类啦。 系啊， 即系人类就系地球嘅癌症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在这个这么黑暗其实已经是千疮百孔的个这样的群体人类我们依然见到它有某一些光辉的地方有某一些好的东西、而戏剧到最后是想刻画人性的一些阴暗面也都是想在这些阴暗面里面见到一些人性光辉的地方好的地方从而令到我们入剧院入剧场入戏院或者屋企攞隻 DVD 睇都好啦，我哋从而希望可以喺呢啲地方见到人美好嘅一啲地方，令到我哋从而得到做到一个净化嘅功用。我哋之前讲过嗰个 catharsis 嗰个问题，即系点样喺我哋睇完戏之后，令到我哋改变，令到我哋身边嘅世界可以越嚟越好咧。我细细个曾经试过，即系好好。 斗胆咧，亦都好不知天高地厚咁样觉得，哎，我做戏系希望可以令到呢个世界改变，令呢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到而家都唔觉得话系唔可以， 嗯， 但系唔会好似我细个咁样觉得，我做一个戏就可以令到成个地球突然间变得好啲啦。 即系冇咁大嗰件事。 系啦，虽然我依然 可以有呢个任务感， 系啦，依然系想我做嘅每一个戏都系令到呢个世界有某啲嘢系改变咗、好咗。不论是最大的 project， 即是有阵时是一些我自发性的，可能我要攞一些钱出来，甚至是蚀钱去做的，这些是我认为是最大的 project， 又或者是有些 commercial 的 project， 有人可能攞几十万、一百万出来做的一个戏，即是到最后大家都知道蚀的了、 嗯、 是我是想每一个戏都是令到人有一些得着，就算是小到一些、啊、你说是那些青少年的社区的东西，小的东西，我都是想参与的人，即系不论系演员也好，设计师也好，同埋观众你嚟睇嘅时候，到最后都系有某一啲嘅得着，而嗰个得着系唔系纯粹嘅娱乐，纯粹 entertainment， 而系你入嚟睇完一个戏之后，你觉得你见到我哋作为戏剧工作者，我哋就系好似攞住一盏大嘅 spotlight， 走去射去一啲人性黑暗嘅地方俾大家睇。但系喺呢啲黑暗嘅地方，我哋睇咗之后，除咗系令到我哋知道，哎呀，我哋唔好去嗰度，唔好做嗰啲嘢之外，亦都希望我同时我哋喺呢啲黑暗嘅地方入边见到一啲其他人性光辉嘅地方咯。 嗯， 而所以点解会有咁多戏咧？都系拣喺一啲人类面对紧一啲好大嘅难关嘅时候。你想想有几多剧本系同二次大战有关，同埋系讲二次大战嘅惨况。 嗯嗯嗯。 头先我哋睇《金陵十三钗》《罗生门》，你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戏，都系讲紧人类喺一啲最黑暗、最黑暗、最难关嘅时候，点样我哋喺呢啲地方度见到人性依然有佢光辉、有佢好嘅地方？我谂呢个系我而家拣戏嘅时候好重要嘅嘢咯。 即系我都喺度谂，如果一个剧本一开始咧就系、是、即系每一日都系咁好噶啦，所有发生嘅事都系正面嘅、美好嘅，其实要传递一个比较正面信息，反而系冇咁易噶。但系如果佢系好贴近我哋人性地，譬如我哋每日面对，就算你头先讲环保，一啲啊自己个心里面喺度拉扯紧嘅嘢，我、究竟揸唔揸车好咧？我食唔食牛好咧？即系反而你面对呢啲你。同个角色一起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反而你要去得到一个正面的信息，我觉得那个 impact 那个印象是更大的。 一定是啦，因为人是其实天性地不是那么喜欢被 educate 的 嘛、啊啊。 我们不喜欢被人教育，我们喜欢被 inspire,、 嗯、 我们喜欢人家令到我们有灵感，令到我们有启发。因为呢我们觉得有灵感有启发之后，我们得到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嘛。如果人哋 educate 我哋教育我哋系逼我哋噶嘛， 系即系 black and white 黑字白纸黑字咁。 我哋去睇戏嘅呢个过程就系咁啦，我哋系得到一啲灵感，然之后我哋明白咗，而嗰啲嘢系唔系咁容易言喻嘅，系一个经历嚟嘅，而呢个经历到最后令到我哋有一啲嘅得着，令到我哋对人生对人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从而令到我哋提升。如果我哋周遭好多人都可以通过一啲咁样嘅过程，令到我哋有一啲嘅提升嘅话，咁应该整个人类文明系会有改进嘅。 嗯， 嗱，而家电影我觉得个好处系你拍咗个电影啦，你又可以做咗 DVD 啊，或者系喺戏院度睇，你可以播好多场，可以好多人睇到啊。 系， 我哋做舞台剧咧，即系好惨样嘢，就系我哋通常系做五场好未？做十场好未？即系香港最光辉都系做过100几十场啫，系咪？你都冇办法好似 Broadway 咁做几年啦，系咪？但系你谂下，你做一个戏，唔知要花几多人力物力做一个舞台剧，你做六场，我当够你有1000位一场啦，你都系做得6000人睇咗，睇咗你嗰样嘢，你就即系有某程度上系付诸流水。 即系你唔可以得闲重温下咁噶嘛？嗰、那个剧本都仲可以， 剧本都仲可以。 系啦，但系嗰个戏你点样去演绎啊？你点样去导演佢？但系。观众都不可以话得闲攞翻嚟睇。 系啊，但系嗰样嘢，我想讲嘅系，我哋去睇戏入剧场睇戏，系我哋睇人哋点样去演绎，系人哋帮我哋减少咗我哋攞住个剧本，然之后自己喺度抡嘅一个过程。同埋咧，我依然系你话我系精英主义又好，乜都好啦，我依然系相信你揾专业嘅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受过训练，而且是知道怎样去解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去解读给我们看，我们是应该会见到的东西是多了的，不会少了的。 嗯嗯、 因为他应该是帮我们挖掘到一些我们普通人难见到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艺术家。 佢哋唔係一啲企，唔係普通演員嚟做一啲我哋個個人都諗到嘅嘢，所以我哋見到好嘅演員做到好嘅嘢，我哋會讚歎，因為嗰一啲藝術家佢哋攞住一支探射燈去照耀咗人性嘅某一啲黑暗嘅地方，令到我哋見到一啲我哋見唔到嘅，因為佢哋嘅藝術創作同埋佢哋嘅人生觀，佢哋對呢個世界對藝術嘅睇法，令到我哋通過佢嘅經歷去感受佢嘅經歷，而唔係我哋自己喺度對住個劇本就咁睇。我唔係話我哋對住個劇本睇唔得啊，因為我都覺得應該會係好好嘅，但係我希望亦都係我哋呢個節目個宗旨或者我想做嘅都係咁啦，係希望我哋提高咗我哋嘅分析能力、理解能力，知道點樣去閱讀劇本，知道點樣去解讀人性。解读人生，从而我哋去睇戏、睇剧本、睇演出、睇导演手法、睇演员嘅演绎嘅时候，我哋对人生、对人性有一个更加深层嘅了解咯。因为到最后，我觉得同大家讲戏咧系冇乜意思噶。有几多人真系对戏咁有兴趣啫？真系有兴趣嘅，其实系人生啊嘛。 系啊， 即系到最后，只不过我由第一集到而家，我唔会坐喺度同你讲，我哋呢个节目系讲人生啊，大佬，边个嚟听啫？即系只不过系咁啱得咁巧，我哋好彩，听众你哋又中意戏剧，我又中意戏剧，我哋系通过戏剧去分享人生啊嘛。啲人话，哎呀，我哋对任何一样嘢有阵时认识嘅都系咁啦。哇，我由汽车我可以睇到人生，我由摄影可以睇到人生，我由针子可以睇到人生，我由食鱼蛋可以睇到人生，你由乜嘢都可以睇到人生。只要你对嗰样嘢有一个深入嘅研究、细致嘅品味，你就可以对嗰样嘢去体会到人生。但系我哋因为剧本本身就系描述紧人性，所以我哋更加喺呢啲位度咧花多啲嘅章节，同埋系就系坐埋一齐，我哋真真正正研究紧嘅系人性同埋人生，亦都系每一个好嘅剧本一定唔可以冇嘅，就系对人性嘅演绎，对人性嘅呈现，从而令到观众。令到藝術家對人生有一啲新嘅睇法，令到我哋睇到一啲我哋平時唔係咁容易睇到嘅嘢咯。呢、這個就係我揀劇本，我唔好意思啊，我答咗個咁長嘅答案。但係到最後，點解我要導演任何個劇本，或者我真係要執筆寫個劇本出嚟？唔係因為有某某人俾咗幾多錢我，或者係我要 commission 咗，我要做咩樣一樣乜嘢嘅，而係我對人生嘅一啲睇法，我係想同其他人分享，所以先至會有一個劇本或者一個演出嘅出現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阿初，如果你剛才講完呢番説話咧，我有感覺，如果講翻我哋今日嘅劇本《羅生門》，我更加明白多啲。如果我哋要將個主角放喺和尚度，係冇問題嘅，因為反而佢係即係好似我哋咁，好似一個旁觀者啦，你或者一個觀眾去睇戲咁，而和尚咧就係睇翻所發生嘅事入面咧，好似係講好多貪婪，好多唔係咁美好嘅嘢，但係最終經歷咗呢啲嘢之後，佢發覺原來。咦，朝夫佢嘅贪婪，但系佢最终都会爱一个小朋友，即系佢得到嘅都系啲，因为佢先经历咗啲我哋头先叫 dark side 黑暗啲嘅嘢啦。但系佢最终佢会更加明白，哦，原来佢唔系纯粹系咁贪婪，佢会有另外一啲美好啊，有爱嘅一面俾我哋见得到。 所以我最中意嘅就系睇人咯， 系 即系好似好圆咁样，但系其实所有戏都系睇人咯。 系 每一个人，我好想睇到佢有血有肉，我唔想睇超人佢无敌嘅，佢永远都系好嘅，永远都系善嘅。嗰、个对我嚟讲反而唔大意义咯。所以点解你譬如我讲完啲咧，之前有一套《基督的最后诱惑》啊，系讲连耶稣基督到最后佢临死临钉十字架，佢都受诱惑，耶稣都系人嚟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我觉得好睇咯、我记得我曾经试过去一间学校度导啲学生做戏咧。跟住个英文老师同我讲，扮演神嗰个演员呢，因为佢系神嚟㗎，佢一定要咁样讲嘢，我话我一啲都唔关心。我只系关心嗰个饰演神嘅演员，佢点样睇呢个角色，同埋神喺嗰一刻，佢如果真系神嘅话， 佢就唔會嬲，佢就唔會有任何嘢噶咯，因為所有嘢佢都 indifference， 佢都唔覺得係任何嘢， 超脱咗。 係、哦、啊，你死咪死咯，唔緊要噶，你可以死噶，我係神嚟噶嘛，你死咪死咯，死關我咩事啊？佢唔需要對任何嘢有憐憫，咁呢個世界就冇感情啦，冇感情就冇戲。 嗯， 即到最後好多人以為睇戲係睇感情，但係個感情嘅源頭係咩啊？係人性，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咯。 嗯，所以同埋阿初头先你讲嘅说话，我都讲得好啱，就系如果我哋讲话唔系一定要你睇戏剧，唔系一定要你去做一个艺术家，你先至可以去感受得晒呢啲嘢。其实你可以从你自己生活出发，留意下你身边嘅人，又或者你自己都会面对好多呢啲咁嘅难题啊、诱惑或者贪念嘅时候，咁最终你系点样寻找翻你自己根本里面最值得珍惜嘅地方，可能你对人或者对其他事物嘅一个爱，即系你自己都系人嚟噶嘛，用你自己去经历你嘅人生，都会系一个好好嘅剧本啦。咁好啦，今日多谢阿初你同我哋嘅分享，我觉得即系每一个剧本最靓嘅地方，亦都系我哋每个人会去经历嘅地方。希望咧各位听众都可以寻找你自己嘅剧本啦。今日多谢阿初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Thank you，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